限制咧係放寬咗啊嘛，咁所以下一次出嘅所謂數據咧，理論上應該係反映到依樣嘢。咁同埋仲有一樣嘢，我哋知道四月尾五月頭咧，啱啱過咗我哋有母親節啦，係嘛？咁啊，傳統嘅所謂即係餐飲業嘅旺季啦，我哋叫做啊。咁加埋而家社交距離再放寬咧，就唔係淨係普通餐飲啦，甚至係宴會都可以做得啦。而家已經放寬到，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因為做宴會請到好多人噶嘛，咁所以咧會吸收翻啲人手嘅，咁我哋會見到預期咧，下次咧呢兩個行業咧，最少咧係會跌大約係一個百分點左右啦。 咁除咗睇到而家個疫情嗰個緩和啦，亦都以你所估計咧，應該都會個經濟咧都有一個上調空間。你覺得未來下半年咧，政府或者應該有啲咩措施咧，嚟使到即係我哋嗰個香港嗰個經濟嗰方面可以再提升翻咧，係會能夠可以有一個促進咧？ 嗱，如果純粹從就業嗰方面咧，其实我政府有考虑啦，呢样嘢就系都系嗰句噶啦，我哋都系通关噶啦。其实就 系、 即系无论你系对外对内都好啦，即系同全世界或者同内地通关都好啦。你一通关咗咧，最少我哋有一啲所谓内地嘅游客啦，或者内地嚟香港做生意嘅人啦。咁你嚟咗做生意咧，喺零售嗰方面，喺最少酒店嗰啲啦。我哋而家酒店业就系靠所谓 staycation 啦，或者系靠一啲所谓检疫酒店嚟到生存嘅啫。咁所以你通過咗關咧，做酒店啊，就相關餐飲啊，各方面咧就會好好多噶。同埋傳統上香港本身係做一個所謂中間人啊嘛，我哋話咁所以經濟上你唔能夠做到通關咧，其實個問題就即係講得廣東人講啦，糖水滾糖魚，我哋叫做永遠就係自己嗰700萬人口喺度做消費。咁你個消費咧去到某一點增長到某一點咧，或者你嗰個收入率降到某一點咧，就冇個增長點㗎啦，我哋變咗。 所以你都會比較支持一個比較逐步放寬啦，或者咧通關嘅政策啦。咁其他嘅有冇啲金融啊，或者其他嘅措施，我哋應該都要考慮嘅咧。 咁其實金融嗰方面，香港影響其實就唔大嘅，本身嚟講咁所以喺金融嗰方面咧，其實金融搞緊㗎啦，本身就因為其實金融比較影響大嘅咧，就係保險業嗰邊啦，我哋知道因為以前保險嗰邊咧係要。即係好多保險，即係要面對面見到個客户即係法例規定啊，你即係見到個客户先做得嘅一啲所謂保險啊，或者金融產品嘅買賣嗰方面啦咁依方面其實可以有啲放寬嘅尤其是大灣區嗰邊啦咁可唔可以可以用電子嘅方法啦即係唔使面對面啦用電子嘅方法，然後透過一啲所謂我哋叫 video conferencing 啦，即係話視像嘅通訊見到個客户同佢解釋咗就可以做到啦以前就唔得嘅咁同埋個牌照亦都係啦，因為香港個牌照在香港用嘅，你唔去得內地㗎嘛，係咪啦？咁所以以前就我哋要靠內地嘅客人落嚟香港㗎嘛佢落嚟香港就喺香港簽合約，就用香港嘅牌照就做香港嘅生意，即係無論你係保險投資各方面都係。咁而家可唔可以呢係互通啦，我哋叫做即係香港嘅金融業嗰方面呢，可以係攞住我哋而家嘅牌照喺上面最少大灣區啦我哋唔好話全國中國大陸，最少大灣區可以做到生意。 最後呢袁偉基想問啦，你預計外圍嘅情況對於我哋未來幾個月嘅失業率呢會唔會有啲咩嘅影響呢？因為而家無論係歐美啦，佢嗰個經濟狀況都唔可以話即係特別好啦。咁而譬如就算以即係內地嚟到講呢，其實佢嗰個經濟表現亦都唔係話即係好似大家預測之中咁好。你預計外圍對於香港嘅失業狀況嘅影響會係點啊？ 失業狀況影響咧，其實就唔係咁大嘅因為外圍經濟差就我哋知道會係噶啦，有可能出現噶啦依樣嘢咁但係因為香港而家唔係咁依賴外圍，因為始終我哋冇通關噶嘛，係咪咁所以我哋唔係咁依賴外圍嘅啫實際上就所以譬如話你外圍嚟講，我哋而家比較擔心嘅會有影響嘅航運業，點解咧？因為內地如果嗰個生產放慢咧，而家我哋見到嘅啦，已經開始影響物流鏈啦。咁你物流鏈咧影響咧，對於香港嘅所謂作為轉口港嘅航運業咧，係有影響嘅。咁因為我哋對上一次嗰個所謂舊年嚟講啦，我哋嘅出入口嘅增長咧係雙位數字，去到今年嚟講就已經係 即係跌翻單位啦，甚至係負數啦。咁所以如果內地嘅所謂防疫政策仍然係咁嚴格，影響個生產嘅話咧，可能會導致物流會出現問題啦。咁另外就係糧食嗰方面啦。咁你睇到資源啊、糧食各方面嘅價格可能會上升啦。咁有可能導致有通貨膨脹啦。咁啲老闆可能唔敢請咁多人啦，因為增加即係成本貴咗啦，係咯。 好，多谢晒你，袁伟基，倾到呢一度啊。袁伟基咧系树人大学经济及金融学系嘅助理教授。 有一种态度叫品味生活， 有一种品味叫古典音乐， 有一种音乐叫贝多芬。 电视节目《贝多芬的钢琴世界》，香港演艺学院嘅演艺钢琴家倾力弹奏出贝多芬嘅钢琴作品，同时分享演奏时候嘅心路历程。让你更认识贝多芬这一位音乐巨匠。 贝多芬的钢琴世界，星期六晚八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林文峰，其實政府亦都推出咗一個臨時失業支援計劃啦，咁亦都咧唔少嘅申請者咧陸陸續續係收到個嘅申請嘅結果啦。咁不過咧近日咧工會都收到唔少嘅求助個案。嗱，當然啦，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如果你係有申請過呢個臨時失業支援計劃嘅，有啲遇到啲咩嘅狀況咧，審批咗未咧，你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咧，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工聯會嘅立法會议员陆仲雄，陆仲雄你好， 你好啊， 你好，陆仲雄 啊，林文峰， 陆仲雄啊，喺讲呢个临时失业支援计划之前咧，不如想即系问一问啦，因为而家有一啲嘅社区嘅叫做照顾设施啦，或者庇护设施啦，暂托中心咁样啦，佢系聘请咗唔少人嘅，咁但系近排嗰个需求就冇咁大啦，亦都陆续关闭啦。其实你哋估计呢个对于整体嗰个职位嘅供应啊，同埋劳动力嘅影响会系点样啊？ 我觉得都系会可能对嗰个失业率咧会构成一啲压力嘅，因为喺嗰啲社区隔离设施里边咧有5000人喺里边工作嘅，咁啊政府陆续都即系结束，虽然佢哋都有心理准备咧系短期工作嚟嘅，但系始终系有一个即系工作。冇咗嘅话呢啲班人要搵工。咁所以我哋都要求政府呢要为呢班朋友呢，一来佢哋又有联络，第二个佢哋有好强嘅工作意欲嘅。希望呢尽快办一啲呢专门嘅招聘会，或者点样协助为佢哋提供一啲嘅就服务，令到佢能够重投入嗰个劳动市场。即係唔会出现一个即係手停口停嘅情况。 但你估计呢随住社交距离措施嘅放宽啦，即係无论可能係旅游业啊，又或者係一啲消费行业呢，都会有一啲某程度上嘅复苏嘅状况。佢哋会唔会可以吸纳返呢一班嘅劳动力呢？你自己即係评议系点样，估计系点呢？ 係有一定嘅吸纳嘅，特别系飲食啦，如果有翻夜市，就个零售又会畅旺啦。旅游业嘅复苏好慢嘅，因为始终我哋而家都系封关嘅状态，咁本地嘅旅游咧能够即系提供嘅职位又好少。咁但系同时间咧，亦都有啲行业咧系差咗嘅，譬如跨境嘅货运啦，而家好多嘅即系跨境嘅火车司机，因为内地收紧咗个防疫限制咧，系而家80%都失业嘅。咁呢啲咧都会即系构成一个好大嗰个即系就业嘅压力。咁所以我哋希望政府第一个就我哋提出，其实一直都提出为一个为期6个月，每个月最多系佢工资嘅一半或者9000元嘅即系失业津贴。最后其次咧，政府咧早前推出嗰个咧临时失业支援计划，我哋希望佢能够咧考虑咧推出第二波嘅计划，或者针对性一啲嘅行业再派一啲嘅津贴，譬如我头先所讲嘅跨境火车司机。譬如港澳船嘅船员，呢啲都系停工或者系失业咗相当长嘅时间。 嗱，不如跟住落去，我哋就讲讲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啦。你哋工会都收到唔少嘅求助个案啦。咁其中有一啲咧，系咪话即系本来创新办嗰度话可以宽松处理嘅，开工一两日咧都可以即系申请到嘅。但系你哋系咪遇到一啲即系开工咗一两日但系申请唔到嘅状况？ 是啊，的而且确是我哋总共呢收到最少500多个嘅求助个案嘅，即係工会啊各个议员办事处咁样。咁当中有你所讲嘅，即係话喂本来话宽松处理㗎喎、咁我就诚实报返公司可能中间叫我做咗一两日散工或者我做过其他散工。 咁就因此而冇批到，咁系同政府所讲嘅宽松处理唔同嘅。 嗱，喺讲落去之前咧，不如啊，陆仲雄，我哋听五点半新闻，五点半新闻翻嚟继续同你倾啊，唔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4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26宗输入个案，再多4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9157人死亡。当局昨日公布的上环淡仔三江米线群组今日没有新增个案，但是其中4名确诊食客曾经上堂，位于上环的培训机构宏思。当局追查发现再多10名学生和2名职员感染，累计个案增加至17宗。卫生防护中心说，在5月11至15号课堂期间有30多名学生上课，已经有15名学生感染，当局已经取走20个环境样本化验。今日学校呈报18宗个案，涉及17间学校、13名学生和5名教职员。梁式之书院表示，在课堂上观看成人网页的教师已经请辞。校方发表声明说，上个星期五傍晚收到报告指，涉事教师在课堂上偷看成人网页，期间影像被投影到课室电子屏幕，同学看到相关影像。校方在今个星期一上午暂停涉事教师教学职务，同日他向校方承认犯错和请辞。校方表示已经即时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同时亦都发信向家长交代事件，并通报教育局和警民关系主任，若果有需要会尽力配合警方的调查。海关昨日搜查7间位于深水埗的零售店铺和2个储存仓库，检获共283套载有怀疑盗版电子游戏的游戏机套装，和160件怀疑冒牌游戏机配件，估计市值大约28万元，拘捕8人，包括4名店主和4名售货员。海关说，检获的游戏机套装已经预载大约3000至4000款以怀旧游戏为主的怀疑盗版电子游戏，部分游戏机套装更加连接预设网站，方便用家下载更多怀疑盗版电子游戏。海关提醒市民，盗版游戏机套装连接的不知名网站可能附有电脑病毒或者恶意程式，为用家带来风险。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批评加拿大方面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之下，以莫须有的安全风险为借口，将中国企业排除在加拿大市场之外。中方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加拿大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使用中国华为与中兴 5G 设备，查询中方回应。汪文斌强调，加方的做法完全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和自由贸易规则，严重损害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会进行全面严肃的评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即係攞一啲追加撥款，我哋覺得係幫市民嘅，亦都唔會話反對啊或者阻撓。咁、所以希望政府咧彈性處理，亦都有一啲咧，譬如我舉個例子啦，係一啲指定處所話停工都係可以符合資格嘅。但係咧，譬如佢我就親自處理嗰個個案咧，就係佢23號被僱主通知停工，2月23號，咁佢就3月23號咁就去申請啦。咁但問題就係啦。佢搞錯咗，原來二月咧得28日嘅啫，咁啊唔足30日啦，係嘛？ 係。 亦都咧，即係佢一般人覺得係隔咗一個月就夠30日噶嘛，係咪？咁二月呢度咧有少少人係有個技術性嘅失誤，早得就係申請，佢嗰遲兩日申請咧完全批到嘅。亦都有一啲咧就話公司就即係嗰個熱線職員咧就話佢喂，其實你公司25號先係正式停業嘅，唔係你講嗰日數喎。咁又話佢唔夠停工，或者10月30日又唔批佢。咁所以呢啲咧，我哋覺得應該咧係負責申請嘅部門應該再追一追嗰個申請人。啊，你其實係咪之後都失業㗎？那個申請嘅時間可以你自己褪後翻少少，咁就符合翻。應該係盡量去幫人申請嘅角度咧，去處理呢啲個案， 就唔係 簡單話俾你聽， 我 哋 俾個機會咁樣，係啦， 係啦，亦都更加咧，有啲人打到上去問嘅時候，第一電話極之難打通啦，係咪？哇，打通啊，真係好難得啦。之後咧，有啲咧好冷漠咁同你講，哦，我哋呢個計劃咧冇上訴機制嘅， 係啦， 咁就處理咗人。 你又覺得呢個上訴機制嘅情況？即係而家係冇啦，咁你希望又點樣咧？即是同埋應該點樣做先更加有效 咧？統一嘅做法嚟嘅。最近兩日咧，創新辦咧都話我哋會處理呢啲投訴，但佢就迴避咗上訴機制呢個說法嘅。咁有啲接線生咧，亦都係有唔同嘅說法。咁所以我哋覺得咧，政府應該公開有一個清晰嘅上訴機制。吓、俾市民咧去有可能网上平台也好，或者去到一个指定嘅服务点也好，去处理呢一啲嘅上诉机制。吓、究竟边一啲系只系技术性嘅失误，其实佢系原则上咧系符合个资格嘅，只系因为一啲咧佢可能系报错日子啦，或者系太早申请、心急申请啦，而唔符合资格，嗰啲我哋都希望咧系能够尽快帮到。我哋都收到唔少嘅个案咧，系好奇怪嘅，我哋都完全唔知咩理由唔符合申请资格嘅，就系佢成 team 同事都符合资格，系佢或者个别一两个唔符合，大家都系同一日停工、同一日失业，但系点解有啲人得，有啲人唔得咧？咁我相信喺中間嘅處理裏面咧，可能係有一啲嘅差異，或者係有一啲嘅粗疏，導致到呢啲即係冤枉嘅情況。我哋所以好希望政府咧係有個即係上訴機制。咁我哋咧 而家當然即係個別嘅情況咧各有不同啦。不過阿陸頌雄啊，即係喺度我都想問問咧，係咪有一啲係經一啲嘅議員辦事處啊或者地區辦事處去到申請咧？咁但係就即係最後被拒嘅時候，你哋就冇辦法去通知翻嗰個當事人係補交翻啲資料啊？ 因为补交资料咧，其实佢系直接通知嘅当事人嘅，就唔系通知嗰个协助佢申请嘅机构噶嘛。咁大部分咧都系用 SMS 啦，或者电邮啦去通知嘅。咁有啲人咧就未必好留意 SMS 或者电邮啦。咁就而且佢补交资料日期咧5日嘅啫。 系。 咁好快就会唔过咗个5日， 是不是好似仲系五个，即系唔系工作日，系五个即系。就係個日期，一過咗週末就閉啦。 就算當五個工作天都好啦。 係 有時因為咧，有啲工友最近都有翻嘢做啦，咁大家胃口奔馳嘅話咧，有時真係一時就會忘記咗件事嘅。咁啊過咗五日或者五個工作天，亦都有時咧係個僱主咧唔係好配合嘅，你要報僱主幫你報資料啊，簽啲嘢啊，咁有時做唔切，咁五日唔出奇。所以我哋個都覺得個補交資料嗰度咧。其实都是要宽松啲处理，或者嗰个即系申请机构嗰个职员，应该系主动去打俾嗰个工友啊，你漏咗啲乜嘢啊，提佢去报资料，就唔系就咁发个信息。就算我谂呢方面都系有啲改善空间，所以咧我哋下个星期咧。 就約咗創新辦嘅總監，將我哋收到嘅投訴求助整理好一啲典型嘅情況，亦都希望政府咧係能夠咧係要逐一去處理，因為呢10,000蚊咧對工友嚟講咧真係救命錢嚟嘅。 係清晰，喂，多謝曬你，陸仲雄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陸仲雄咧係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啊，1872311，聽聽聽眾梁先生睇法，梁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有咩睇法啊，梁生？ 梁生， 冇啊。嗱，我自雇人士嚟噶，揸嗰啲客货 van 嘅。 系。 咁我做嗰个美容业咧，就外判司机，就冇强积金冇剩嘅。咁美容业一停咧，我就已经即系冇嘢做，冇即系冇货送噶啦。 嗯。 咁我到你个政府话可以申请呢个咧，我又。3月31日已經開始俾咗文件佢啦 ，send 曬俾個即係上網登記嘅。 嗯嗯 咁我已經等到成差唔多星期一，佢先 send 個短信嚟話俾我聽，我文件唔齊。 嗯你講緊係啱啱嘅禮拜一。 係啊。 哦。 咁我一路咁打，即係佢有個。短信就入个 number 俾佢，我不断咁睇啦。佢就话净系话审，即系审核中。 系， 嗯， 就打个热线咧，最少都打15分钟都冇人听嘅。 系 系， 我打到最尾嗰日，我话收唔到啦，咁我就去收6点。我五嗰佢接个电话系5:58。 嗯， 终于有人听啦。 嗯嗯， 咁有人听咗咧，佢就话。佢呢度唔係審核部， 嗯， 文件齊唔齊呢佢唔知道， 嗯， 佢又同我 record 咗發過去審核部， 嗯， 但係就話俾我聽冇上訴機制， 嗯， 就叫我下個月頭再打去， 嗯， 咁我文件已經 send 曬上去啦，如果你有爭嘅， 嗯， 我又收唔到短信，又收唔到 email， 嗯， 咁其實我都要等咗成兩個幾月喺度。 是明白啊，多谢晒啊梁先生讲咗个状况啊，都系讲紧譬如申请嘅时候咧，那个跟进状态究竟系点咧？申请者从何得知到底佢哋有啲乜嘢需要补交，或者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协助佢哋成功申请到呢？多谢晒你，梁先生。有谭女士听埋，谭女士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 系 啊， 我系一个我系喺私营嘅特殊学校里边咧，做活动助理嘅， 系， 咁样咧，我喺2月尾开始咧，我已经系公司已经要我哋停工噶啦，因为所有课堂取消晒嘅，系啊，咁样咧，我哋就申请呢个失业嘅支援啦，咁，样我刚刚喺14日收到咧就。唔批我嘅，不獲批嘅。但系我哋成個 centre 裏邊咧，有10多位同事咧，佢批咗一半，有一半唔批。係， 哦， 啦，我哋係同事嘅情況之下，同事嘅工種之下，佢不批。係啊，係啊， 即係提交嘅文件亦都係即係強積金等等資料啊，啲全部都係 已經我哋係有 MPF 户口嘅。 嗯咁，如果问你攞个追资料啊，或者话你唔齐咧，又冇， 冇追资料，乜都冇，就咁样咧喺我5月14日收佢个短信，就系话我不批个理由就系话我喺申请中仍有工作，其实我哋已系 submit 晒所有咧公司俾我哋嘅停工停。停薪嘅信噶啦， 最得意就已经有一部分同事都系 啊，我有位同事4月中佢已经收到咧，佢已经系获批嘅。咁我哋谂住咧，咁既然大家同一公司、同一个工种啊，咁样啦，同一个情况之下啦，或者工种大家都有分别啦，咁样就同一情况之下申请嘅。但系竟然有部分批，有部分咧，我哋系 真系要问下政府佢。 但 系 呢个就同你哋各自本身嘅月薪系无关嘅吓，因为其实佢都有一个即系，资格限制噶嘛。即系你哋睇过晒啲资格，你其实你都觉得系符合嘅。 同级同事同样工作嘅， 系啊，大家都系嗰个工即系月薪啊，或者点样啦吓，个合约啊咁样嘅。咁总之佢就系有。 有幾個批咗，我哋有幾個唔批。 好多謝曬阿譚女士講咗佢嗰個情況啦。嗱，不如而家咧，我哋都請嚟咧，就係負責處理呢個計劃嘅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嘅總監何佩玲同我哋講講啊。何佩玲你好。 何佩玲好啊！ 主持人你好啊！ 何佩玲啊，首先可唔可以同我哋都讲一讲咧？你哋而家嗰个审批情况系点样咧？譬如通知咗几多嘅申请者佢哋系合资格咧吓？ 其实咧就我哋喺呢个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咧就收到总共47万个申请啦。咁当中咧有40万个咧，我哋都完成咗审批噶啦。咁呢40万个当中咧，咁咧就有30万个咧系我哋批准咗嘅。咁有10万个咧就系唔成功嘅。 好啦，25%唔犀利吓。 其實都係嘅，係啊。咁另外仲有7万咧，咁我哋咧就問嗰個申請人咧拎緊一啲補充資料嘅。其實我哋都好想幫一幫依7万人嘅，所以我哋都想即係盡多一次機會問佢哋攞一啲補充資料，幫我哋即係睇下正面啲去考慮佢個申請。 咁何佩玲嗰10万唔批咧？嘅你哋既審查咗啦，佢主要原因最多係有邊幾類嘅原因呢？ 係譬如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我哋有一個要求咧，就係佢要喺去年咧第四季啦，即係10月、11月、12月啦，佢係有工作啦，而月薪咧係唔可以超過係介乎2700同埋30000啦。咁都有俾我哋即係拒絕嘅個案咧，都有唔少咧係即係唔符合依、這個即係咁嘅條件嘅。我依度咧都想講講咧，其實我哋喺計咧佢嗰個收入嗰陣時咧，我哋都盡量寬鬆噶啦。譬如咧係有啲人咧就即係2700都唔到嘅。不過我哋譬如見到，如果譬如佢一個月係800蚊，另外嗰即係兩個月係3000蚊的話咧，我哋咧都會即係唔計佢800蚊嗰個，就將嗰個3000蚊咁就當佢就都已經符合到嗰個即係規定。咁另外我哋見到有啲咧就係即係比較高薪啦，有啲咧就超過即係30000蚊啊，依啲咁嘅情況咯。 方何佩玲啊，即係無論係工會所收到嘅一啲求助個案啦，又或者我哋頭先聽眾所反映嘅一啲個案啦，似乎都話咧有一啲就係成個辦公室嘅人員，佢哋個月薪咧，佢哋睇過曬，其實都係相符嘅。咁而停工嘅日期咧都係相符嘅，但係就出現咗一啲批到、一啲批唔到嘅狀況，唔係話要佢哋補交資料，而係批唔到。其實點解會係咁樣嘅咧？ 其實我哋都即係收到類似咁嘅意見啦。咁喺我哋自己依一邊咧睇到嗰啲個案咧，就係、是、雖然係同一個僱主、同一個工作地點啦，但係譬如咧，可能譬如嗰個係一個食肆嚟嘅，嗰、那個停工咧嗰、那個時間咧都未必係一樣啦。依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就是、有時即係始終個申請咧係由嗰個個人咧去提交。譬如如果佢係停薪留職嘅話咧，我哋要係一啲即係表列嘅處所。譬如食肆啊嗰啲咁樣，咁佢要交一個證明俾我哋，佢係即係喺一個食肆工作啦。譬如佢可能就交自己嗰個員工個證，咁但係喺員工證嗰度咧又睇唔到佢係即係一個嚟自食肆嘅即係一個員工咁。咁所以即係都會有出現呢啲個案。我頭先都有聽到譚女士嗰個情況啦，我會呼籲咧譚女士打我哋嗰、那個即係熱線啦，1836128咁樣，同我哋嗰、那個工作人員。讲翻佢想即系复核翻佢嗰个情况，其实我哋最近咧都陆陆续续咧即系发放翻咧即系一啲信息俾一啲唔成功嘅即系申请人啦，咁好多申請人咧，唔成功嗰啲咧，事後咧就打咗上去，即係我哋嘅熱線服務啦。咁可能有段時候都即係個需求真係比較大。咁我哋咧最近咧都同我哋嗰個代理人咧，即係商討咗點樣去改善。我哋會加人手啦，希望即係有需要嘅申請人即係可以打去上去問清楚佢個情況啦。另外咧，我哋都喺呢一兩日咧引入咗一個新嘅安排。如果咧佢哋係要上訴嘅話咧，佢打我哋嘅電話。我再講一次，就係1836128啦。咁咧，我哋嗰啲工作人員咧，會即刻咧問佢咧攞翻佢一啲個人嘅資料，即係等我哋咧係可以咧，如果喺複核嗰陣時咧，係可以真係所需嘅資料而 睇下可唔可以佢嘅申請係咪即係仲可以有一個即係另一個嘅睇法啊咁樣。 嗯，即係話呢一度咧，你哋某程度上就回應咗工會或者市民一啲要求上訴機制嘅訴求啦。咁但係咧，針對譬如另外嘅一啲就係包括咗係補交文件嘅問題，佢哋又提出咧話有啲人咧佢可能係收唔到短信、收唔到電郵，於是就錯過咗你哋嘅通知，就交唔到嗰個文件，因此就不符資格啦咁樣。咁其實喺成個嗰個流程當中啊，即係會唔會都要再即係檢討一下咧？同埋亦都有一啲嘅個案就係話可能係有一啲議員辦事處啊等等嗰啲咧，即係幫佢哋去到申請嘅。咁但係即係當個議員辦事處去收到呢啲資料嘅時候咧，就打電話俾你哋嘅代理人去查詢啦。但係對方就係話以私隱為理由咧，唔可以幫佢咧係透露嗰個個案嘅詳情，變咗佢哋都係揾唔翻咧嗰位嘅市民啦。咁呢啲狀況點處理咧？ 如果講你即係頭先第一類嗰、那個即係情況啦，我都係會而家我哋都會從寬處理嘅。咁即係如果佢哋想，即使佢過咗嗰五日啦，佢冇交到資料啦，我都會建議佢用翻頭先我哋講嗰個方法，係即係比較直接就打去我哋嘅熱線1836128。咁咧就即係同我哋嗰個工作人員講翻佢嗰個情況啦，佢想複核啦。咁工作人員會問佢攞翻一啲資料嘅。咁我哋攞到佢資料之後咧，我哋就會幫佢即係複核就。省卻咗咧，佢要再去自己去遞交資料，因為即係我哋今次都有啲經驗咧，就始終唔少嘅申請人咧，真係一啲即係街坊啊、基層嘅工友啊，即係有時即係我哋以為自己寫得好顯淺嘅文字，可能佢哋都未必係可以完全掌握得到 嘅。因為似乎咧都好多基層朋友咧，亦都未必佢哋咧係即係一下子應對到咧相關嘅程序，同埋嗰五日咧，亦都咧對佢哋有啲咧，亦都一個困難咁樣。咁啊，希望你哋一個咁好嘅計劃咧，都能夠可以加人手而家嚟照顧佢哋啦。 係，所以你頭先所講咧，話佢哋可以打翻去1836128咧，係咪就算過咗嗰五日補交文件嘅期限，佢哋都可以打上去問啊？ 係，冇錯嘅，冇錯嘅。 咁你哋有冇話即係佢哋要喺邊一日之前咧？啲想即係複核嘅市民，或者係想即係問翻佢哋個案情況嘅市民，係要打上呢個電話嘅？有冇個期限啊？ 我哋自己內部自己都討論過，我哋唔 set 依個期限啦，即係我估可能要 set 一個期限 嘅，係啦係啦， 又會重複翻即係嗰五日嗰個即係問題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希望，但係即使係咁啦，即係我都希望市民即係都盡快啦，我如果即係佢想我哋幫佢複核嘅個案嘅話咧，都盡快即係聯絡我哋嘅工作人員咯。 嗯，另外可唔可以都請你回應一下咧？就係、是、即係有議員指出啦，其實你。你哋喺成个申请上面系咪应该从宽处理咧？譬如有啲就系话，佢工作咗一两日嘅，咁但系都唔获批，呢个就同你哋之前所讲嘅宽松处理咧有差异。又或者佢哋话，即系佢哋申请嘅时候咧就不符停工30日呢个定义，但系其实可能系争一两日啫。即系佢哋觉得，如果你哋能够话俾佢哋听，喂，你不如迟一两日先至申请啦，咁样其实嗰个工友就已经可以攞到个10,000蚊噶咯。即系关于呢两点，你哋点样回应呢？ 其實我哋係即係行使咗我哋嗰個酌情權嘅，即係譬如好似頭先咁樣講，我哋計佢即係第四季嗰個收入嗰陣時咧，我哋都係用一個即係寬鬆個處理方法啦，依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就係、是、即係譬如頭先陳燕平你講話，即係我哋嘅原本嘅規定就係講緊要30日失業噶嘛連續，咁我哋而家咧亦都即係有個酌情權咧，就係、是、如果佢係失業，譬如28日。29日，我哋都批嘅啦，咁都有幾千隻咁嘅個案咧，我哋已經批咗啦。咁第三咧就係即係之前傳媒都好關心，就係話即係如果喺個30日失業個期間咧，譬如佢打一兩日散工嘅，咁呢啲我哋嘅個案咧，我哋都批咗噶啦，係啊。咁所以即係頭先好似我頭先咁講啦，我哋而家係仲有70,000個即係申請，我哋等緊嗰啲申請人俾翻啲補充資料我哋啦。即係呢一方面，我哋都希望係可以盡量幫到佢哋咯。 嗯，最後亦都想問埋啦，即係你哋頭先講1836128嗰個打上去複核啦，咁你就話即係。盡量都希望冇期限啦。咁但系啲市民会唔会系净系可以复核一次嘅咋？ 我觉 得我諗大部分市民都係複核一次，因為其實你問我咧，我哋都有個經驗咧，就係、好多時即係我哋會請佢俾一啲補充資料我哋，咁但係佢可能俾唔到嘅話咧，就即係佢你點樣叫佢再複核第二次咧，佢都可能俾唔到，嗰、個效果都唔係咁好。咁所以即係我哋雖然冇話一個限制啦，但係即係我都希望即係市民盡量即係佢係有需要至去複核咯 嚇。即係寬鬆處理之餘，都要符合翻你哋嗰個資格要求咯。 是啊，冇错啊。 好多谢晒你何佩玲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何佩玲系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嘅总监。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ki 咧，首先跟进意外同埋坏车嘅报告。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马料水交汇处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接近沙田马场。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大棠路快线嘅意外仲处理紧，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另外，港岛大坑道去铜锣湾方向，近港安医院回旋处嘅坏车都仲系处理紧噶。黄泥涌峡道去湾仔方向嘅龙尾排到去浅水湾道过咗聚豪居。同埋南丰道近南岛中学，影响到大坑道上行嘅挤塞龙尾去到玛利曼中学对开，而南塘道上行嘅挤塞龙尾就排到去金碧别墅对开。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险八十个八毫半升三个两毫半，招商银行四十九个一升三个三毫半，比亚迪股份二百六十八个六升九蚊。快手七十一个两毫半升三个四。今日五大升幅股份：领地控股、帝国金融集团、全通控股、大成生化科技同天誉置业。五大跌幅股份：中国金石、华夏能源控股、千盛集团控股、金科服务同埋同源国际。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七点八四八，日元一二八点零九。瑞士法郎0.971，加元1.278，人民币6.676，英镑对美元1.248，欧元对美元1.0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41。港金报17,250蚊，比上日收市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844，系报1,845.3美元。港汇指数99.1，升。港汇指数是99.1，跌1.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大坑道去铜锣湾方向近港安医院回旋处的坏车已经拖走了，咁第一带的交通而家都是比较挤塞，车龙啊都系消散噶。黄泥涌峡道去湾仔方向的车龙分别排到浅水湾道近南山别墅，同埋南丰道近南岛中学，而南塘道上行去司徒拔道的龙尾就去到跑马地东青道。咁就系较早前大坑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的坏车已经拖走，车龙啊都系消散。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空中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东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的交通都是繁忙。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接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过了圣若瑟英文中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在柯士甸道，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一段就塞到近帝国中心。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而家近住广东道一段交通都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

如果我哋讲系有啲人系阴虚嘅，即系喉咙本身好容易痛嘅，好容易生痱滋嘅，真系要滋阴啦。头先讲玉竹啊、沙参啊嗰啲咧系帮补嘅。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以下是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小西湾晓翠苑雅翠阁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时间嚟到晚上嘅6:44，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嗱，林云峰啊，不如跟住我哋又倾倾咧，有关一啲防疫方面咧嘅议题啊。 嗯， 其实今日咧就系卫生防护中心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就建议咧，18-59岁未曾感染新冠病毒嘅人士，如果咧系有较高嘅暴露风险或者系个人需要咧，就可以喺接种第三剂疫苗之后嘅6个月。打第四针嘅，咁其实乜嘢叫做系即系有较高嘅暴露风险咧？嗱，譬如即系举个例啊，系啲医疗机构啊、安老啊，又或者系残疾院舍工作嘅员工啦，又或者佢嘅工作环境啊系有较高嘅暴露风险嘅机会，同埋较容易咧传播新冠病毒嘅员工，譬如佢本身系要参与一啲抗疫嘅工作嘅，又或者佢要提供咧跨境嘅运输嘅，又或者喺管制站。同埋港口工作嘅人员，咁至于何谓个人需要咧？个人需要就系话，如果你要去海外升学，又或者咧你系要符合咧去海外旅游等等嘅规定咧，咁咧呢啲人士咧就可以去即系考虑到自身嘅风险同益处之后咧，可以选择咧就打第四针啦。啊，咁啊，即系林文峰，关于呢个嘅建议啊，即系有啲人就都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啦。嗱，其而家就话有较高暴露风险嘅人士或者系自身需要嘅人士打第四针啫，咁但系会唔会可能会好似一啲嘅专家咁讲，由于系个病毒啊有唔同嘅变种，咁可能我哋第二时都需要接种第四针嘅疫苗咧，咁样 系啊，咁有阵时我哋都或者会经过咗呢两年几咧，都会话啊，即系好似我哋以前成日打流感针咁样。即係久唔久就要跟翻佢唔同嘅疫苗嘅需要咧，再打咧。咁可能如呢一方面咧，如果能夠可以減少我哋對醫療系統嘅一啲壓力，又或者咧對於一啲咧年長或者係有高風險人士有個保障咧，咁呢個都相信可以理解嘅。 嗯，其实今日呢卫生防护中心即係每日嘅疫情记者会入面呢亦都有记者呢係问到复常嘅问题啦，咁同埋亦都有问到呢就係究竟呢个嘅新冠嘅病毒啊会唔会係成为一个即係好似流感啊咁样嘅病症啦。咁其实呢今日呢就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啊欧家荣佢都话啦，其实呢呢个个病毒呢即系我哋而家仍然系要应对嘅，咁但系最终咧都会成为一个风土病，咁但我哋都要考虑咧点样去增加到人群嘅免疫力啦，咁特别系即系都要留意翻譬如特别系对于一啲叫做即系比较二受风险嘅群组咧，咁所以都系打疫苗咧都系一个即系有效去建立咧人群免疫力嘅一个方法啦。咁当然另外有啲人就由于佢感染咗呢、這个亦都可能。会令到成个人群咧，佢嗰个免疫力咧系有所唔同啦。啊，其实近日咧就住系即系疫苗相关嘅议题咧，都有唔少嘅讨论。最近就有一个关于疫苗通行证嘅讨论啦，亦都有关于复常嘅讨论啦。咁啊，星期一嘅时候咧，港大咧有两位专家啦，就系公共卫生学院嘅高本恩啦，同埋佢哋药理及药剂学系嘅陈德光啦，就喺明报咧写咗篇文章，咁就话咧当年轻嘅成年人咧，日常生活都必须要使用疫苗通行证，令佢哋几乎唔能够拒绝接种嘅时候咧，咁个政策本质咧就无异于咧系强制接种啦。咁但系佢就话，即系而家嘅疫苗咧，系对于可以 是有效预防变种病毒株所引起的重症和死亡，但是对于预防感染方面的保护是很有限的。咁同埋就係睇翻今時今日香港嘅群體免疫水平啦。咁呢個時候咧，透過疫苗通行證，以期望咧係建立個免疫嘅屏障咧，已經失去意義，亦都話咧進一步谷針咧係無助控制往後嘅疫情感染數字。咁而亦都睇翻咧60歲以下嘅死亡病例咧，即係佔第五波嘅整體死亡病例嘅4%啦。咁所以佢就話即係睇翻今日咧香港咧已經築起咗個免疫屏障啦。年輕嘅成年人咧進一步接种咧，对于清零啦，同埋维护个医疗系统，亦都唔可以再讲话有一啲好明显嘅阻抑嘅。咁所以佢哋就唔赞成咧，政府继续透过胁迫性嘅政策啦，向年轻嘅成年人谷针，就建议放宽咧政策，俾60岁以下嘅成年人咧就唔使用疫苗通行证进入处所。不过佢哋强调咧，系仍然呼吁市民咧要接种疫苗，保护自己同埋家人嘅。咁啊，呢一篇嘅文章咧，连日嚟都引起咗好多嘅讨论啦。咁专家亦都即系文章嘅作者咧，亦都有一啲嘅进一步嘅说明同埋解说啦。睇翻今日咧，就系食卫局局长啊陈肇始咧，亦都喺明报咧就撰文回应嘅。佢就话咧，接种疫苗除咗护己咧，亦都能够护人，而疫苗咧对于防止感染咧，仍然系有一定嘅效用嘅。接种疫苗嘅康复人士咧，亦都有较强嘅免疫力，有助减低咧病毒嘅传播速度。佢话政府喺制定防疫措施嘅时候咧，唔能够咧就只系着眼于对个人益处同埋风险嘅平衡，更加要考虑咧为整体嘅社会咧构建一个强而有力的防疫屏障，去保护咧较高风险的人群，特别是啲长者啦，同埋长期病患者啦，防止咧公共医疗系统会因为疫情反弹而出现大量重症咧不胜负荷嘅。咁、所以咧，佢又话即系疫苗通行证咧系作为一个即系配合嘅措施咧，增加接种诱因咧，喺合理嘅情况之下，要求进入个别处所嘅市民接种疫苗咧，令到社会能够继续安全咁運行咧，實屬係必要嘅一環嘅。而睇翻啦，12歲以上咧，第三劑嘅疫苗接種率咧，仍然係大概只有50%嘅啫。咁所以佢就話，現階段啊，將個別嘅疫苗嘅效益並非最高嘅群組豁免於疫苗通行證之外咧，係有違疫苗通行證嘅原意，亦都係對於已經接種疫苗嘅市民不公。咁所以佢就即係不點名咁話啦，有醫學界人士咧，而家就倡議個別年齡群組可以自由選擇接種第三劑疫苗咧，或者標籤疫苗通行證咧係脅迫性嘅政策咧。佢話恐怕咧即係會減低接種意欲，重新引起市民嘅疫苗猶豫，實非合適。 其實咧，我作為一個普通嘅市民咧，就最希望咧，嗱，當然啦，唔想再見到好似喺今年嘅2月底啊，當時期嘅疫情咧，使到咧好多長者亦都即係受感染，亦都嘅醫療系統咧啊，要喺呢一個急症室出邊咧啊，天寒地凍嘅情景咧，要長者或者受感染嘅人士咧瞓喺外邊。但係對一般市民嚟講咧，我哋而家今日嘅生活咧，都希望能夠盡快復常啦，亦都通關啦。咁政府有冇咩一个即係路线图俾大家呢？有咩情况之下係可以做到咩呢？反而呢一路以嚟呢係唔得一个清晰。即係变咗呢市民大众呢专家呢就实有好多唔同意见㗎啦。我自己都有专人士啊，你搵10个专人士问呢就有20个意见就好正常嘅。好啦，咁有不同嘅医疗专家嘅睇法亦都唔出奇嘅，佢哋嘅观点。咁但係作為一個政府咧，應該係有力同埋咧清晰咁樣咧，係講咗係咩情況下可以做到啲咩嘢，尤其是而家咧，我哋熔斷機制啊，或者一啲依啲好影響我哋香港咧嘅生活正常嘅市民同埋商界啊正常嘅社會交流啊，依啲咧我哋都想見到咧。更加清楚咧，將會可以點做咧咁樣？ 其實關於呢一點啦，今日咧係港大嘅微生物學系嘅專家啦，袁國勇啦，同埋佢另外嘅兩位同事咧，就係龍振邦以及薛達咧，都有寫個文章咧，討論到復常嘅問題嘅。不過呢個時間咧，我哋不如先請嚟咧，就係我哋今日嘅嘉賓，就係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嘅副會長林偉信，同我哋傾傾先。林偉信醫生你好。 系 林伟成你好， 系林医生，首先想请教关于接种第四针疫苗嘅问题啦吓，咁啊，因为科学委员会就建议咧，有一啲暴露喺较高风险啦，或者因为基于个人嘅因素嘅人士咧，就可以选择咧系接种第四剂嘅。其实即系市民去考量系唔系应该要接种第四剂嘅时候啊，你觉得其实佢哋应该要即系摆啲乜嘢嘅考虑因素落去咧？因为对于某啲人嚟讲咧，纵使佢可能系喺医疗机构啊、安老或者残疾人人士院舍工作啦，即系被定义为一啲叫较高暴露风险嘅地方啦，佢哋都会觉得喂，我都已经打咗三针啦，我系咪真系需要再打第四针咧？咁样关于呢一点，你嘅分析系点样咧？ 嗱，我估打疫苗咧，其实从来都有几个层次嘅考虑啦，即系譬如话对自身嘅益处啦，对你身边嘅人嘅益处啦，或者对即系社会整体嘅益处咁样啦。咁我估个疫苗呢，譬如话你讲緊一个较年轻冇慢性疾病免疫系统正常嘅人士嚟讲打第四针，咁到底呢个益处有几大，特别係防重症方面呢，呢个即係数据系咪好充足呢，呢个喺医学上面系有争议性嘅。咁但係我哋知道呢的而且确，但係打第四针呢的而且确喺至少喺短暂呢喺个保护力方面呢的而且确有所提升。咁所以就系话我相信呢、這个情况就是话是不是一个自愿性质啦、强迫性啦，咁变咗就反而有得可以考虑啦。譬如话如果强迫佢一啲较年纪较轻或者是冇慢性疾病嘅人士嘅呢个时候打第四针呢，咁我哋而且各有个争议性。咁但係依家讲嘅情况就即係话可以系即係考虑打第三针系高风险嘅群组啦。因为第一就你自己起码唔会有感染先啦，唔会有感染嘅话呢，就即使话你至少唔需要被隔离啦，或者你身边人唔使被检疫啦，亦都自身唔会有冇个风险有重症嘅风险，即係年纪轻啲系就唔系百分之零系有重症，即係都有少部分人有重症啦。咁同埋就有长新冠啦，即係啲后遗症嘅风险咁样，呢、这个自身考虑啦。身边嘅人就即係减少咗即係被检疫嘅机会啦。身边嘅人如果系属于系长者或者孕妇或者小朋友，亦都减低咗重症嘅机会率啦。咁第三就係社会啦，社会上面亦都係有好多人士未完全接种咗疫苗，或者係佢哋接种疫苗嗰个效力其实係非常有限嘅。咁呢、這个就係话即係本身嗰个我哋市民去接种咗，除咗对自身身边嘅人呢，或者社会整即的而且确係仲有个利益喺度，咁变咗有机会高风险暴露喺啲病毒嘅话呢，咁你即係有机会增加你本身有机会有病毒嘅话呢，咁可能就喺考量咗呢啲层次嘅益处之后呢，咁就去决定接唔接种第四剂嘅疫苗咁样 囉。但係你觉得呢，需唔需要用一啲比较积极嘅方法呢，去令到呢一批嘅人士，即係所谓叫做较高暴露风险嘅人士呢，去接种第四针呢，即係除咗佢哋之外呢，仲有一啲就係60岁以上嘅人士啦，其实呢较早之前专家都係建议呢佢哋接种第四针嘅新冠疫苗。 我鍾意陈燕平用呢个 term 呢，即係较积极嘅做法。 需要 其实呢係啦，我哋而家到今日咧，接种第三针咧嘅人口占52%啫。咁今日再讲第四针咧，即系如果真系有需要嘅人士，再系用翻过往嘅手段咧，唔会有几多进程快嘅啫。咁林伟信，你觉得个政府应该有啲咩方法？既然今日呢个即系委员会都即系叫做都正式讲咗出嚟啦，第四针啦。咁但系个做法应该点样先有效咧？呢只？ 其实疫苗有二周不是只是香港有的，即其实很多地方都会有的。香港其实一般来讲都不算是说即所谓最严重，但你看回过往疫苗接种的记录，香港来讲其实那个比率很高的。只是说即的而且各国的疫情是有很多即不定的因素存在，令到大家可能关于疫苗接种那个信息是混乱不清。譬如你刚刚讲的例子，譬如有时不同的专家也都不讲不同的东西，政府立场有时又会有少不同，令到市民就好似好混淆，即係加強咗個疫苗猶豫呢樣嘢啦。咁所以的而且確，即係強而有力嘅信息，同埋即係譬如我啱啱解釋，即係的而且確，大家如果單單從一個個人層面咁去睇嘅話咧，你可能會覺得自己對自打疫苗第四針、第三針個益處未必係咁大。咁但係有好多嘢，即係譬如係關於疫苗接種，或者我哋每一日做緊嘅 行為其實都不是純粹從個人的利益出發，即是我們都是保護身邊人和整體，即是社會上面大家都有個責任。那這些我估市民是要清晰知道我們講的是什麼，即是我們都很坦白地告訴大家，我們不是只是從個人的出發。如果你所有譬如軍營接觸，你看回一些數據啊，或者其他討論，只是想個人的出發，的而且確呢是會令到市民自己想的時候又真是冇乜必要去呢個時候打第四針喎，咁呢個係合理嘅，即係嗰個猶豫。 仲有好多市民覺得已經因為過去嗰即係兩三個月咧，香港好多人都叫因為中招咧，已經打咗第四針。 即係佢哋覺得自己本身有個天然嘅免疫力。 係啊， 係啊，冇錯。但所以就一定要強而有力嘅一啲信息或者立場。所以我覺得你啱啱複述局長講嘅，我覺得我同意局長講嘅一啲即係論點嘅呢個時候，這個關於第四針嘅。 但喺科學上咧，可能市民都會問啦，到底我哋成個社會要建立到一個即係我哋覺得有效嘅免疫屏障，係要個第三針個接種率去到幾多先至係可以叫做一個有效嘅屏障咧？ 嗱，其實就冇一個即係magic figure， 即係一個 level。譬如袁光教授講，譬如95%嘅正率，咁我哋都係因為基於我哋最緊要就我哋守住就係話唔好有重症啦。咁如果我哋成個人口絕大部分人嘅基本上就算感染咗都唔會有重症嘅話，其實係好安全嘅。即係就算我哋係有成為一個風土病嘅話，咁所以其實就冇一個好實際嘅估算可以做得到，因為始終我哋知道。疫苗是防重症啦，其實就防感染的效力很短嘅嚇，打了很大疫苗，所以冇一個 好實際的數字。 公司合作进行为期6个月的电动可移动工具先导试验，在白石角介乎港铁大学站和香港科学园的一段单车径试验两种工具，包括电动个人移动工具及电动辅助单车。运输署将发出许可证给已登记的参加者，透过单车径往来工作地点至主要交通枢纽，取得更多运作经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下午天气炎热，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柳湾仔龙尾都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后少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支路交通都是比较繁忙，车龙就排到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现在将军澳道下行落去观塘方向交通都是比较繁忙。路面情况在港岛黄泥涌峡道去湾仔方向近香港木球会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浅水湾道近卫丰园和深水湾道近南丰道，而南塘道上行去司徒拔道车龙就排到近跑马地东青道。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的交通非常挤塞，而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景泰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的车龙就排到希福道，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现在龙尾在柯士甸道，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尖沙咀中心，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龙尾就去到连翔道近消防抢救训练中心。 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塞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石门村至到碧桃花园一段慢车；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康湖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翠湾村桥面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用天然香草或者香料嚟调味就更加健康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至方便，或于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林文峰在七点钟新闻之前，我们就跟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的副会长林伟信倾紧嘅，请翻佢出嚟先。林伟信医生你好， 系 你好。 嗱，咁不如我哋继续咧就倾倾有关于服常嘅问题啦。因为今日咧，袁国勇教授佢哋三位咧都有一篇文章啊，就讨论到咧服常嘅情况嘅。咁佢最主要咧就觉得咧，即系喺成个嘅病毒嚟讲咧，佢始终都系会变啦吓，会系即系新冠病毒咧，将会喺人类嘅社会咧就继续传播，就好似而家咧社会流行引起普通感冒嘅人类冠状病毒咧一样。咁所以人类咧只系能够用科学方法咧去看待嘅啫，就用疫苗同埋流行病学嘅措施咧控制疫情啦，减少重症咧同埋死亡率，同时都要兼顾咧市民嘅心理同埋精神健康嘅。咁对于嗰个缓解嘅策略咧，佢话为咗即系帮助香港尽快喺今年嘅夏季复常咧，喺外防输入上面咧，佢就话系可以取消熔断机制，并逐步放宽咧入境旅客嘅检疫要求。咁都係需要檢疫嘅，不過係放寬啲啫。而內防擴散咧，就係要確保咧病毒嘅傳播咧處於可接受嘅低水平。特別就係喺夏季之前咧，仍然需要對群組爆發咧進行接觸者嘅追蹤，以降低咧超級傳播嘅風險。嗱，不如講到呢度咧，先講講佢外防輸入啦，取消熔斷機制，但係仍然要檢疫，不過係放寬啲啫。關於呢一點，你其實點睇咧？ 熔斷機制咧的而且確，即係佢存在價值可能係會慢慢減少，因為始終外地嗰個疫症嘅數字都係有時都會比較高啲嘅，咁所以你話完全一個航班，咁你喺一個實際操作上面咧，亦都唔可以用一啲懲罰性嘅即係機制咁，譬如因為個航班其實都可能唔係因為好似早期咁樣，因為佢做測試做得唔好啊，檢測唔好啊，而係根本 Omicron 本身嗰、那個即係潛伏期好短啦、啊，咁所以即係總有機會係會觸發多個熔斷機制。咁反而喺外防輸入咧，即係集中應該都係用翻檢測啊同埋檢疫嘅方法去守住呢個門口咁樣嚇，就可能係比較合理一啲咯。 嗱，咁另外一点就係、是、即係关于嗰个个案追踪嗰度啦，其实究竟呢你觉得即係去到而家个情况啦，边啲嘅个案先至要做一个接触者嘅追踪呢？係咪淨係我哋见到有一个群组式嘅爆发，即係譬如最近星月楼啦，又或者係西环村咁嘅状况，呢类先至需要做群组嘅追踪呢？如果係一啲零星嘅，你觉得其实仲需唔需要做个追踪工作呢？ 呢個界線非常之難去定啦，因為當然有一個爆發性嘅群組個追蹤就當然好合理係值得去做啦。咁但係就譬如話一啲零星嘅個案，到底佢會唔會演 化成一啲有爆發性嘅群組，其實就你早期好難即係睇得到嚇。咁我估其中譬如話你可以結合咗一啲客觀啲嘅數據，就係、是、譬如話一啲污水監測系統啊，譬如話你見到喺當區雖然話有啲零星降，但係佢污水系統係比較數字比較高，好似我哋見到喺沙灣村個情況咁樣。咁呢啲咁樣即係結合幾方面嚟去睇咧，去咁就可能會值得去再去睇下邊啲去做個案追蹤，邊啲或者係唔做個案追蹤咁樣嚇。咁如果喺家庭形式、家庭嘅群組裏面，因為始終個即係感染風險都係較高啦，咁所以嗰啲可能都值得去做住先嘅。 嗯，咁但系譬如你头先所讲啦，结合几个条件啦，做咗个案追踪之后啦，其实嗰啲嘅人士系咪需要有一个更加可能系更加严格嘅措施咧，去切断个传播链啊？ 嗱，依个我哋所谓严格措施嚟讲，其实即系当然依家我哋已经有都系相对严格嘅一个，譬如话关于检疫啊，或者系隔离嘅安排啦，咁。其實就即係可以話冇得再嚴格啲啦嚇，咁我估適當嘅檢疫或者隔離其實都仲要做嘅，但係可能係可以稍鬆下，就譬如話未必去一定要去一啲多啲利用即係家居檢疫或者係即係隔離咁嘅方式啦，應該咁講嚇。 嗯，仲想問多你一樣嘢咧，嗱，究竟香港咧之前咧都有傾過話要做全民檢測嘅。咁突然之間咧，依兩個零月咧就冇咗依樣嘢啦。你睇其實仲有冇作用嘅咧？對有冇方法係使到我哋而家打橫行咗200多個案每日依一樣嘢有冇幫助咧？呢只依個係一個醫學上嘅問題啊，定係一個純政策上行政問題咧？ 兩樣都有啦，當然就係即係因為始終就全民嘅核酸檢測咧，即係佢有佢一定嘅價值喺度嘅，即係譬如話喺即係少量嘅要切斷傳播鏈，有少量嘅個案，我哋冇辦法揾到喺社區上面。咁但係始終講翻轉頭都係話，即係要實行嘅操作上面要好大嘅資源嚇，咁可能好大資源，但係揾到嘅個案好少，而你又未必能夠完全切斷啦。同埋都睇到即係譬如我哋依家每日200-300，你話係咪真係做完一個長檢測就可以切斷咗傳播鏈？其實都係有非常之高度嘅懷疑嚇。咁你但係相關佢點解有個價值？但係因為始終都係核酸檢查比起快測咧，就嗰個能夠揾到個案的，而且確嗰個機會率係高啲嘅嚇。咁所以就但係喺香港嚟講，就佢嗰、那個你可以咁講啦，即係個性價比嚟講，做呢個全民檢測核酸嘅話咧，就要考慮清楚啦。 嗱，林偉信，另外即係最後都想問啦，究竟我哋應該用啲咩條件咧去衡量咧？我哋點樣去到復常法咧？嗱，譬如今日袁國勇佢哋嗰篇文章咧都有講到嘅，佢就話即係唔需要咧每日去公布咧嗰個感染嘅人數，而係咧即係集中公布住院啦、重症啦同埋死亡人數。就算係情報嘅個案咧有上升趨勢啦，但係只要係重症同埋死亡人數嘅或者係比率咧冇大幅嘅增加咧，都唔需要再次收緊社交距離措施。你覺得我哋你點睇佢哋嘅睇法，同埋我哋點樣衡量咩情況之下，我哋可以再去做更多放寬嘅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達到復常呢個嘅地步啊？ 我都同意嘅講法，即係最緊要我哋依家嗰個客觀，至於我哋要預防就係重症同埋即係個醫療系統即係可以承受嘅壓力啦。咁所以睇一啲感染數字嚟講咧，相對嚟講嗰個意義係細咗，因為其實你係知道佢哋即係咁每日確診感染嘅數字咧，係理論上應該係唔會同呢、這個即係入院嘅比例同埋死亡嘅比率咧係會成正比嘅。即係現在，因為我哋即係成個免疫屏障高咗，打一打疫苗係多咗，即係雖然話抗體係會下降，但係我哋防重症嘅比率成個免疫屏障其實係一路咁增加緊嘅嘛，所以應該係脱軌嘅兩個數字上面嚟講就咁。但係當然你話呢、這個就未必係一個純粹醫學嘅問題啦，因為我哋都要考慮到即係譬如話內地即係國家到底嗰、那個即係關於新冠疫苗、新冠病毒嗰、那個即係國策到底係點樣咧？即係隨後即係通關安排係點樣？咁呢個就即係唔係純粹係醫學嘅問題，因為如果 純粹睇個重症數字，完全唔睇嗰個感染數字嘅話咧，咁就好難真係做得到所謂嘅動態清零嘅嚇。咁所以呢個就可能唔係純粹一個醫學嘅問題咁簡單。 所以其實你覺得即係譬如有關方面係咪都應該俾市民知道咧？嗰個重症又或者係嗰個死亡率係去到幾多少，就先至叫做係一個警戒水平。 加多一個咁嘅資訊， 即需唔需要咧？你覺得？ 我估就因為這個呢個咧要實時去睇咧就唔容易嘅，其實即係每日亦都要即係對個即係前線嘅醫療員即係增加咗工作壓力啦。咁我估其他比較客觀數據，譬如話到底佔用啲隔離設施嘅比率啦，甚至乎個病床用，咁比較容易啲去睇或者容易去攞到出嚟啲數據。 多個指標咧，讓我哋了解個情況啊嘛。 係啦，冇錯係。 好多謝曬你，林偉俊醫生，唔該曬。 多謝多謝。 林偉俊咧係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嘅副會長。 基本法一分鐘， 陪你講生活中的基本法。 上次我去南美洲旅行，无论去到巴西、玻利维亚、秘鲁等的地方，都是免签证或者是落地签证，唉，真的很方便啊！ 嗱，考下你啊，你知不知道世界上有几多个国家或者地区是给予香港这一种待遇的呢？ 168个咯， 犀利喎！ 我仲知道啊，香港获授权可以同世界各国或者地区缔结互免签证协议添噶。 律师彭允熙， 根据基本法第155条，中央人民政府协助或者授权香港政府同不同的国家地区缔结互免签证协议，香港政府一直努力争取免签证的待遇，令我们享有更多旅游便利。现时免签证的地区和国家有168个，不用签证或者拿到落地签证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出发时不用预先在网上或者亲自去办理签证手续，亦不用给签证的费用，我们出入更加方便更加快捷。 下次你又想去哪里旅行啊？ 不够的，因为我想探圣诞老人嘛。 基本法一分钟，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愿意无私付出，拯救生命，关怀伤病弱势，这些都是人道精神。 香港人道年奖2022现已接受提名。 如果你身边都有人致力于保护生命，关怀伤困，维护尊严，就即刻上 redcross.org.hk 递交提名表格。 暗处有光，全赖有你。 香港红十字会， 香港电台， 香港人道年奖2022。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嗱，梁文峰，不如跟住我哋又讨论一下咧电车申请加价嘅问题啦。嗱，而家咧电车如果你系12岁或者以上人士，个票价咧就系2.6噶。咁佢哋咧就申请加价咧，其实系4毫子啊，就系建议咧系加到咧3蚊。咁另外咧就系小童啦，3到11岁啦，就建议咧由3咧加到0.5，即系加2毫子。嗱，咁但系虽然系4毫子同埋2毫子之间嘅分别，但系如果你睇百分比嘅话咧，就个数字就好大啦，百分比咧就系加咗咧15.4%嘅。咁嗱，今日咧喺立法会嘅交通事务委员会啦，就有议员批评啊15.4%嘅加幅咧系远超通胀，唔合理啦。咁但系林云峰，即系作为一个即系你经常喺港岛出没嘅人士，其实我哋去考虑电车加价嘅时候，我哋应该实际睇四毫子就听起嚟唔系好多。但加15.4%就好多噶啦，我哋点样衡量呢？ 哎呀，但其实咧，仲有一样嘢啊，搭电车咧系一个香港人咧即系独有嘅。我自己觉得咧，嗱，而家疫情咧，其实电车又通风啊，你亦可以咧啲短程咧，其实系好好嘅。嗱，不过咧问题咧就系咧，原来呢个电车咧，佢占个成个容客乘客量系唔高嘅啫，系只不过系10多万人每日嘅人次嚟讲。咁咧變咗咧喺個整體上咧又唔係真係咁大嘅影響，但係嚟講咧又另外佢哋都有個大問題喎。過往咧就有一啲譬如話啊涵蓋到俾一啲比較長者啊中意搭呢啲，但係又自從咧開始咗呢一個即係2蚊優惠計劃之後咧，佢個2.6咧同個2蚊嗰個 啲長者可能都覺得，咦，搭港鐵可能又快手啲喎，有冷氣搭喎咁樣。嗱，咁咧對佢嘅隱憂好大嘅。嗱，不過咧，我始終覺得咧，依個仲有一個因素就係一個集體回憶。同最近咧又見到 Mira 都粉絲喺嗰度賣廣告咧，係咪多啲商機？等佢再諗下咧。 嗯，嗱，電話號碼1872311啦，咁啊，即係乍聽起嚟咧，四毫子就好似唔係加幅好多，咁但係如果調轉另一個講法，係增加15.4%嘅票價咧，咁個考慮點咧就可能有所不同啦。咁你又點睇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咁值得留意咧，而家電車就話咧，佢嘅乘客票務嘅收入咧就係佔佢哋公司咧總收入嘅一半，咁但係近年咧佢嘅客量咧不斷下跌，而疫情亦都加上。經營成本是上升了的，咁而之前咧喺疫情之後咧，其實咧佢哋係錄得咧一個虧損嘅，點樣繼續經營落去咧？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嘅委員陳學峰啊，陳學峰你好， 大家好， 陳學峰好啊。 嗱，頭先就講到一樣嘢，就係我哋點樣衡量啦，加四毫子同埋聽起上嚟加15.4%，即係個差異好大，但係實際個加幅都係四毫子啫喎，即係有官員就套用咗之前有交通運輸工具高層嘅比喻，就係話其實而家即係巴士票價都賣唔到一個蛋撻，咁啊而巴士票價都賣唔到一個蛋撻嘅時候，其實電車咧就更加賣唔到一個蛋撻啦，點睇咧？ 其實我諗要睇咧，第一就係即係大家都講啦，電車本身喺香港有個歷史嘅價值啦。第二，本身電車喺港島區，尤其是港島區啦，佢嗰個發揮嘅作用咧，其實係一個短途客嘅作用嚟嘅。我今朝早咧開會嗰陣時，我都講咗一個情況就係，即係佢加價，其實大家都唔願意，但係的而且確佢面對一個經營嘅困難。大家睇翻佢條數咧，其實佢嘅收入裡面咧。絕大部分並不是票價的，其實是一半是已經講過。你問我作為一間運輸的公司，它能夠有本事將它的收入的一半是透過廣告去營收，它已經發揮了它最大的作用了。亦都將個票價呢，我自己認為是將個票價撳到最大。你看其他的公共運輸交通工具，票價成為了它一個主要的收入的。但是在電車來講，它都是一半一半。 沒 錯，所以我自己認為電車公司是已經在即開源那方面呢做了它最多的功夫。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它都仍然虧損的話呢，我覺得即無可奈何去接受。你說個比例是多的，而且確是的，但是大家都要知道它基數低的嘛。它基數低是兩個幾的嘛。我們自己即係由細到大喺港島長大，我哋自己由個幾開始搭電車搭到而家兩個幾，其實係一個即係大家都好習慣嘅工具。咁當然而家出現嘅八達通咧，可能會另一個情況就是大家都唔知啜幾多錢啦。其實可能你喺條街問人而家電車幾多錢，佢都唔知。咁但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咧，今次嘅加價咧係電車公司本身的而且確自己係做咗好多功夫嘅。我哋過去亦都睇到咧，佢喺社區咧，亦都付出都比較大嘅改善嘅，包括啲乜嘢咧？我諗如果大家過往有收到一啲求助咧，就電車轉彎，尤其是深夜轉彎嘅時咧，就發生一啲好大嘅噪音啊，因為路軌同嗰個鐵轆咧喺度摩擦，咪好嘈咯。 冇錯。 咁但係呢幾年咧，其實電車公司咧投放咗比較多嘅資源落去咧，去改善。咁而家我哋譬如屈地街電車廠。其實我哋都好少收到投訴啦，因為佢已經改善咗一個噪音，令到嗰、那個即係路軌產生嘅噪音咧係減到最低。 係啊， 咁呢方面咧，我認為即係都應該要支持電車公司去繼續經營落去嘅。 嗱，但係陳學峰，你頭先講到咧，即係嗰個廣告收入啦，佔咗電車咧佢嘅收入比重啦。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啦立法會嘅文件啦，電車公司嘅數據啦，佢嘅廣告收入由2018年嘅時候咧，其實係有跌㗎。咁呢個亦都因為疫情同埋社會情況嘅影響啦。咁去到2021年咧，先至係略為升翻嘅啫，但係都仲未追得到咧2018年嘅水平。咁所以即係。当然如果你说要他们在个广告上即再努力一点，但是始终他的票价都是占了他一半的总收入的时候，究竟我们是不是应该都要给他有一个适量的增幅呢？还有增幅你觉得多少才是叫合理呢？ 老实说，我今天和电车公司，我想相信电车公司都很理解的，大部分坐在电车的人，尤其是中环一带，佢都坐幾個站嘅啫，佢可能坐4個站、5個站，都係一啲短途客。 我都係依類人。 係啦， 咁因為佢平啊嘛，因為佢平，你又覺得啊坐叮叮都幾方便啦、啊、咁樣。咁但係當你個價錢去到一個大家都覺得喂，我兩三個站，但係我就不如啊又加咗價，我不如行路啦。嗱呢、這個情況咧就會變成一個雙面人，加價就成為一個雙面人，就令到個客量咧不斷流失。 嗯。 咁所以咧，其實佢當中要取個平衡嘅。咁當然呢個平衡，我哋作為議員，我哋好難話喂加一毫、兩毫、三毫先至最好啦。咁但係我哋自己都已經將呢個即係信息同電車公司反映咗，佢亦都清楚知道呢再加落去呢，你譬如下一次再加去到三個幾，可能真係越嚟越少客坐㗎喇喎。咁呢個我認為一個即係警示嚟嘅。所以我哋今朝早呢，我自己都問咗一個問題，問咗運輸署。其實而家兩蚊即係內遊卡兩蚊啦，政府對呢個長者嗰、那個即係乘車嘅補貼裏面，究竟地鐵公司佢能夠攞到幾多呢？今日署長咧就講話，喂，其實咧佢哋只係60到64歲呢段新增嘅內遊卡嗰個距離嗰、那個年齡層咧，佢就補貼6毫子一個人， 嗯、 即係由兩個六，佢就俾兩蚊，咁啊政府補貼6毫子啦。但係原來65歲以上嘅長者咧，係一直以嚟都係電車公司自己提出嘅長者優惠嚟嘅，政府係一蚊都 冇 補 貼 過 嘅。哦。 咁所以呢，其實我哋就我自己提得，喂，政府能唔能夠做多少少啊？其實 有啲對佢唔係幾公平喎、啊， 冇錯啦，呢、這個就係一個現實嘅狀況，就、喂，原來佢收得平，佢攞唔到補貼嘅。 係 調翻轉，係咪你逼佢要加價，令到佢加到可以政府補貼呢？我認為唔合理啊嘛。 嗯欸、我覺得你提出依樣幾好喎、啊，而另外咧，頭先你都指出咧，佢都好努力咧嚟增加多啲，即係非即係作為即係乘客嘅其他收入咧，都諗咗好多嘢。就可惜就因為疫情咧，變咗咧佢其他啲，譬如賣廣告啊，或者甚至咧，我識有之前有一個朋友啊，去投資喺佢有一兩架車咧，係做一啲即係餐飲嘅亦都做得係有啲特色嘅，但可惜就係疫情咧，冇辦法去推動。係咪再鼓勵佢做多啲，或者我哋有啲機制嚟俾佢可以適當做多啲嚟幫助我哋嗰、那個即係運用嘅電車運用得更好咧，先生？ 其实电车咧，我哋而家睇到咧，电车系其中一个冰山一角嚟嘅。点解咁讲咧？除咗电车之外，我哋仲有好多公共交通工具咧，本身佢嘅营运都出现问题。最直接嘅就系渡海小轮，一啲离岛嘅港外线嗰啲小轮，其实佢哋而家都仲系一个比较即系艰苦经营嘅。政府其实就要谂一个方法出嚟去帮佢哋。举个例子，我今日自己喺个会度都提咗。電車公司佢有條電車專線嘅，如果你行中環啊、金鐘啊嗰邊咧，其實有一條專線係其他車都行唔到嘅。 冇錯。 喺條路軌嗰個地面上，其實能唔能夠再增加一啲營收咧？包括啲咩咧？可能喺地面賣下廣告。你用唔用？ 我頭先都係咁諗啊，因為你唔講唔知道，原來有依啲咁嘅專線嘅。 係啊，係啊，你其實金鐘太古廣場對出嗰度成條專線係冇其他車行得到噶嘛。咁呢一類嘅地方能唔能夠賣一啲嘅地方嘅廣告？ 重點咧做埋啲環保嘅信息，種下啲嘢。 睇下點樣創造收入。多謝曬你啊，陳學峰，傾到呢度啊，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央视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任命李家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今年七月一号就职。本港首次在社区发现 Omicron 变异病毒 BA.2.12.1 个案，涉及一对美国抵港夫妇，他们在离开位于中环九如坊的兰桂坊酒店之后，在社区检测出阳性，而相关酒店亦都有一对父子感染。卫生防护中心说，染疫夫妇由离开酒店到验出阳性期间，曾经帮衬东区多间食肆。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都涉事酒店視察之後說，相信酒店出現垂直傳播，酒店後樓梯的空氣是靜壓，帶有病毒的空氣有機會湧出來，經走廊再湧入房間，建議在後樓梯房煙門放置空氣清新機。 他又说即使出现群组感染，但是本港现时有稳固的免疫屏障，相信不会出现由 BA.2.12.1 病毒引起的大规模传播，认为可以继续慢慢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小西湾晓翠苑雅翠阁傍晚六点起被围封强检，受检人士需要在听日凌晨零时之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听朝大约九点半完成行动。任何在上个星期六至到今日期间曾经身处大厦内超过两个钟的人士，需要在星期日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民政事务总署设立二线电话2835-1473。被受检测宣告限制下的市民查询和求助，社署亦都会为受影响的居民提供协助。立法会大楼扩建工程超出估算3.9亿元，造价估算总额升至大约15.6亿元。消息人士解释，主因是工程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包括长期要在夜间施工。消息人士又说必须追加拨款，目标今个月25日提交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讨论，下个月10日向财委会申请拨款，让大楼可以如期在2025年6月完成第一期工程。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卢伟国说，考虑到议会挤迫情况，无法不批准追加拨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排队东区走廊接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较早时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曾经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而家取消咗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还有少少车龙，是入口范围比较多车一些。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应该是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都影响到窝打老道南行去尖沙咀是挤塞，龙尾排到上去龙翔苑。将军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是排到去柯士甸道，而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都是挤塞的。去红磡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连翔道近消防抢救训练中心，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的弯位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提一提大家，元朗的安乐路有渠务急收，去水边围村方向跟住横洲路的中快线都封闭了，经过请你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我是罗乃圈。我觉得呢，阅读就是同书的相遇。一方面他是一个好老师，他又是我的好朋友。更加重要的，他是我的好同伴。 一分钟阅读，有不同主持同大家一起寻找阅读的乐趣。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 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咁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林云峰，刚才你又讲到咧电车申请加价嘅问题啦，咁啊，除咗加价之外啊，电车仲有啲咩方法可以创造收益咧？1872311，大家要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倾嘅。有位听众陈生噃，陈生你好， 系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呢？ 嗱。以人為本，即係用人的方法去想一想先咧，唔好想死數字咩幾多 percentage 啊，呢啲全部數字嘅啫。我哋依家晏晝你揸住幾多錢去食一餐快餐店，一個飯盒，你嗰個電車依家收你幾多錢？即係佢嘅主收入係你嗰個車資。佢另外有其他嗰啲，即係嗰啲廣告或者唔定時嘅收入，係另外一回事。 嗯 ，keep 到佢最即係主要生存嘅，係佢日常，即係佢多勞多得又好，點樣都好。咁如果你俾一俾，即係哇，你依家講嗰幾毫子啊？ 嗯， 喂，你揸住去快餐店揸翻咁嘅錢。走去俾人掟翻，即系掟你出门口啊！ 嗯， 冇讲笑啦。 嗯， 即系冇讲话。 即系你觉得，你觉得其实佢基数低，咁所以加价四毫子都可以接受，系咪？ 点样加？即系你依家其实鼓励嗰啲公用事，即系公用企业啊，即系要 keep 住盘数啊，唔系加得少嘅话，第日死啊！即系冇啦，年年 keep 住点样做两盘数都要加，如果唔系嘅话，我哋生存唔到。你系鼓励呢样嘢，即系你个基数自然低啊。如果你加不扭都低嘅就系咪先？你就揾个几蚊鸡基数，或者佢两话几蚊鸡都唔够嘅，几时两个几个老友？你点比啊？哇！你嗰、那个你点解讲啲过海或者乜嘢嗰啲，即系小轮都系一个奇问题啊？谂下其他嗰啲十几蚊嗰啲同佢比， 即系所以你都觉得系可以接受嘅一个水平嚟嘅， 系 咪啊？ 喂，用个良知讲咧，唔好问我，你问所有嘅人，你系咪嗰几毫子，即系你比咗出去？自己会死先。 好啊，多谢晒阿陈先生嘅意见同睇法嘅。先要讲讲就系香港电台抗疫快讯，而家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小西湾晓翠苑雅翠阁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我哋讲讲咧就系玻璃饮料容器生产者责任计划啊。简单嚟讲就系第时买玻璃饮料咧系需要。俾一个咧，即系生产者责任制之下咧，系需要俾一个征费嘅。1872311，转头倾倾。 行政长官、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民政事务局局长、 创新科技局局长、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 发展局局长、 商经局局长， 问责官员有几多？你又听得清唔清楚？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啊，林太。 早晨啊，林生。 早晨，局长。 热门议题深入讨论。 多谢你意见啊。 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有个责任解惑。 星期六朝早8-9， 一个钟头俾你听清楚、问清楚。 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为我哋讲解一下，交俾你。 局长，唔该。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林雲芳講到咧，飲品容器生產者責任制咧，其實就兜兜轉轉咧，討論大概即係都成17年嘅啦。咁近日咧，環保署就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啦，就預告咧會喺今年之內啊，向立法會咧提交受規管物品規例嘅，咁就落實咧呢一個玻璃樽生產者責任制啦。咁預計咧係希望最早啊可以喺出年嘅第一季咧就全面落實啦。即係其實講緊啲乜嘢咧？即係簡單嚟講咧，就係啲飲料嘅供應商啊，飲品嘅供應商咧，就需要咧先向環保署登記為做一個登記的供應商，先至可以在香港分發以密封玻璃的飲品的。咁另外咧，佢哋亦都需要申報啦，係玻璃樽飲料的銷售資料啦，作為徵費之用嘅。而家個徵費水平係點樣咧？政府建議啦，一開始嘅時候咧，就係每公升飲品容器的收費咧，就係1元。咁如果咧嘅供应商系自行安排回收，并且系重用个玻璃樽咧，就可以获得咧一个豁免征费嘅。嗱，咁亦都有环团咧就关注到，或一每公升收1元，其实系咪一个可以达到目的嘅收费咧？吓，咁呢个就系即系佢哋嘅关注啦。同埋另外一个亦都提出就系话，譬如啲红酒或者白酒啊，本身咧个身价其实比较高噶嘛。咁如果你只系收1元嘅时候，咁又系唔系可以即系变相可以做到一个生产者责任制嘅情况咧？咁啊，林云峰，系啦，其实我哋应该点样考虑呢个问题咧？ 不过咧又啊，留意到咧，原来我哋香港咧2020年咧每日弃置咧成156公吨嘅。即係廢玻璃容器嘅喎， 係啊，每日嘅量 咁犀利嘅喎， 全年就係57,000公噸啊！ 咁啊，比紙盒啊、塑膠啊都要多嘅。咁呢個數字咧，都原來都重要。不過咧，咁講，我哋玻璃樽嚟用咩最多咧？咁樣酒啦，嗬。咁但係其他嗰啲，譬如話裝啊醬油啊、果醬啊或者其他啲咧，都有喎啲事。咁啊嗱，如果你紅酒嚟講咧，一支靚紅酒咧，哇！唔少錢噶嘛，個1元咧就打咗入條數咧，就有冇效咧？咁樣呢，值得討論一下喎。 嗱，而家佢哋就主要係針對呢啲飲料啦，即係飲品啦、酒精或者非酒精啦。咁譬如你頭先提到嘅醬油啊，其他樽咧就不在呢個徵費計劃之內嘅。咁嗱，電話號碼18723111點睇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咧，請嚟香港酒類行業協會嘅會長何耀康。何耀康你好。 你好， 系嗱，关于咧饮料啊，即系饮品嘅玻璃樽咧，要征费咧，其实都讲咗好多年噶啦。咁而家定咗个建议水平咧，就系1元嘅。你哋觉得点睇咧？1元 嚟讲咧，系1元1公升啊，唔系1元1樽啊，吓 系。 咁一般嘅啤酒樽咧，都系300多毫升嘅啫，咁都系讲紧3毫几纸。咁其实。我嘅睇法咧就关键就唔系在于几多钱，关键咧系在于咧成个计划咧能唔能够刺激到咧市民咧嗰个环保意识啊。咁、所以咧，我觉得咧即系呢个收费咧，其实我哋整体嘅社会系 afford 得到嘅。但系咧，第一我哋讲话呢件事系咪一个公平嘅一个配置咧？另外咧就系、话对于。我哋飲品啊、葡萄酒業啊，或者其他嘅酒精行業啦、咁咧就依個徵費咧，會唔會令到咧影響咗行業嗰個運作咧？呢啲個都係我哋關注嘅。 你頭先講係咪一個公平嘅配置？正如如果你好似你頭先所計咗條數啦，即係一支紅酒即係300多毫升，其實我計埋都係3毫幾嘅啫嘛。咁、呢、你覺得嗰、是不是有一个充足的公平性呢？因为真的不是很多的。如果这样计法。 不是很多的。 是的。 是的。咁所以我来讲呢，就是说我举个例子，这个1元那个一公斤那个征费，其实呢我们会觉得呢，就是说如果能够放在零售端那里收取这个费用呢，其实呢就更加能够有一个的一个整体社会的效益的。因为始终呢都是使用者咧嚇、覺得咧會有一個嘅責任喺裏邊咧，即係使用咗呢個樽咧覺得係即係嗰個錢係使咗落去嘅。 咁而如果咧就係話以往我哋討論呢件事嘅時候咧，都係講緊究竟喺我哋喺行業裏邊邊一格去收費嘅啊。咁所以咧，政府最初講嘅使用者收費計劃，後屘就改口叫做生產者責任制。咁生產者咧，其實我哋進口商啊、零售批發商啊，中間有好多格嘅，一重一重咁樣去核售嘅。咁但係咧就反而見唔到生產者出現嘅呢度。咁而喺我哋個貿易個過程嗰度咧，其實究竟邊個係承擔呢個費用咧？咁其實最終咧，呢個費用都係轉介到消費者。咁而且去到消費者手上咧，呢個費用其實唔止一蚊。而且消費者喺收完費之後嚇，中間已經收咗費啦，但係一啲都意識唔到嗰一蚊咧，其實已經收咗噶啦。 係，所以就有一啲提議就話用呢個按金回收方式嚟等市民咧係感覺做使用者咧嚟即係更有一個即係佢嘅參與或者佢嘅意識上嘅改變。咁呢樣嘢你哋點睇咧？ 做多咗嘢咯，係嘛？其實點解唔可以喺零售店嗰度收咧？ 零 售店收嘅時候，其實咧，其實而家提一蚊咧嚇，咁其實比較兩蚊啦，或者個半啦，係嘛？一蚊政府收咗，咁啊實際收個半，消費者攞翻五毫，攞翻個樽翻嚟俾翻五毫佢嚇。咁呢個一個按樽制，咁其實就係、是其實一次過收費就好過咧，就去到中間收咗。喺零售先又收多一次，或者按金嘅時候咧，亦都收多一次。咁佢其實就係變咗擾民咯，成個計劃。 但係除咗你哋覺得應該喺零售端個收費，而唔係喺你哋即係嗰個供應商個層面去收費啦。咁另外譬如頭先都講到嘅嗰、那個收費水平嗰度，有一啲嘅環保嘅界嘅人士咧，就覺得即係個應該咧係要按翻嗰個飲品嘅價值咧，定一個相應嘅徵費，先至有比較強嘅誘因咧，等供應商咧加大功夫咧推動回收嘅。咁呢一点你又点睇咯？ 呢个即系话，如果啲酒系奢侈品一千几百就收贵啲费咁嘅，咁嘅意思系咪？ 即系类似啦， 啊、要平嘅、啊， 即系唔系一公升大概一蚊咁样，即系唔系三百几毫升都系收三毫子咁样啦吓。 咁样有咩公平咧？呢度吓，咁即系如果你按翻樽。玻璃樽的玻璃的重量來去收，因為你處置環保的費用呢是真的按單玻璃的實際的 體重、那個、體積、啊、來去做這個 的成本的嘛、啊、但是呢如果這樣反而我會覺得對於、經營生意的公平性更加低咯 但係如果係咁嘅時候，即係因為當佢話一收費咧，無論佢嗰、那個飲料嘅價值平又係收咁多，貴又係收咁多，其實呢、這個真係對於一啲貴商品嘅誘因係真係唔大嘅噃，因為對於一個即係可能係幾百蚊嘅一支酒嚟講，其實佢幾毫子係一個好細嘅成本啫嘛，即係計翻個百分比。 你頭先我講嗰個係咩環保組織嘅嗰、那個？ 有一啲嘅環保組織，即係有咁樣嘅睇法啦嚇。 嗱，因為如果咁樣咧，就係税嚟噶啦。你講如果按照嗰個產品嘅價值，就不如索性講收税啦，好冇？咁如果你講到係玻璃樽徵費，係按照玻璃樽一個回收一個環保計劃嚟講咧，啊當然咧，早期嘅環保局咧講嘅成個 system 咧就係講緊即係話收咗啲錢係用翻喺。啊！依、這個玻璃樽處理嗰個嘅嗰、那個計劃裏邊噶嘛，咁、所以咧依件事咧，我會覺得喺一個 system 裏邊咧，咁循環用咧，咁亦都係合理嘅。只不過 apply 翻喺我哋個商業上邊咧，嗰、那個考慮咧，就係話對於貴價值嘅酒嚟講，可能係好皮毛；但係對於平價值嘅酒嚟講咧，可能係一個百分比比較高啲嘅。咁所以咧，無論係百分比高或者百分比低都好啦。如果呢件事咧係喺消費者嗰個層面去收咧，係同按金啊、按樽啊、依、這個嘅一齊去做咧，我相信咧就會更加有效率啦，同埋咧就依啲嘢係由消費者去考慮啦，咁亦都係真正達到使用者責任制嗰個目的咯。 都想問下你啦，即係如果係能夠將市民同埋餐飲業都有足夠嘅誘因嚇嚟推動依啲。方面你哋又有冇其他嘅一啲建議添咧？ 你话俾餐饮业有咩诱因啊？ 足够嘅诱因咧，嚟作为呢、這、一个、啊、即系推动多啲回收啊，呢一啲方面。 当年咧，2014年咧，我哋咧就研究过嘅，自己私下都研究嘅。然後咧就係喺翻即係話，譬如能夠推動到咧我哋行業咧，譬如啲 bottle shop 啊，即係話啲客户啦嚇攞翻個樽嚟，我哋係提供一啲折扣嚇俾佢，咁即係其實一個誘因啦嚇，令到啲客户咧嚟到咧就會即係主動會攞翻啲樽翻嚟啊嘛。但攞呢粒樽翻嚟嚟到店嗰度，我哋點處理咧嚇？政府有冇誘因俾我哋行業嚇？能夠做到回收呢件事咧，當我哋評估回收嗰個成本咧，其實嗰個都係幾大嘅件，即係好大嘅成本嚟嘅。我哋收翻個玻璃樽翻嚟，咁、啊、所以咧，即係依個咧就對於處理玻璃樽嗰度咧個考慮咧，就唔係單止係單一去諗咧，即係話係後續點樣處理嘅，包括我哋喺唔同嘅渠道收集玻璃樽嘅時候咧，點樣去俾到我哋係實際。是由消費者上面呢、能夠、有提供的誘因給消費者主動拎回過來，這個就是我們考慮的。 好，多謝你何耀康談到這裡。何耀康是香港酒類行業協會的會長來的，電話號碼187231，大家呢對於、玻璃樽的、生產者責任制計劃有什麼看法呢？剛才何耀康都提到另外一個觀點，其實是不是在消費者的層面去到徵費會是更加好呢？大家可以打電話來187231跟我們談談的。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秦岚演绎铁血经理人莫向晚，以烈焰红唇的造型和犀利的行事作风，自信展开女王风范，气场十足。当秦岚霸气十足，遇上高以翔流露温暖神情，多场浪漫戏码，令人相当期待剧情发展。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佢系朋辈支援员 Rachel， 因为读书压力而患上咗思觉失调啦，后屘就去参与一啲义工嘅服务啦。因为我哋朋辈支援员嘅工作都会打电话去关心啲会员，打咗好几次都冇人听，好少嘅一个电话。原来其实冇谂过就系咁样就救咗一命咯。 想听更多佢嘅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6:00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同香港善导会合作，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旅游乐园精简版之 欧洲回忆之旅，瑞士一 仙奴， 高人类文明指数的国家，不食人间烟火。 榴莲， 就算影相技巧初级，都可以影到 postcard 咁靓嘅相。 欧海星， 中意行山户外活动嘅朋友，大把选择啦。 星期六下昼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 欧海星、仙奴旅游乐园， 2022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哇，玩得好开心、 越大班人玩越好玩嘛，估唔估到有几多人呢？ 我知道喺我哋当中有好多不同种族嘅朋友啦。 Hi everybody, thanks for joining us. 好多人、好多少数族裔朋友、 咁你又估唔估到佢哋聚埋一齐搞边科？ 使乜估估下？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日晚上9至10嘅港台， 有 CIBS 人人广播探访隔离 ，Reaching My Neighbors， 一大班少数族裔朋友线上一聚， 今个星期日预埋你，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林文峰头先咧就香港酒类行业协会嘅会长何耀康啦，佢提到一个观点啦，佢觉得即系如果你系要减少呢个玻璃樽嘅使用，其实你系咪应该喺个顾客端嗰度去征费，而唔系喺个供应商端嗰度征费咧？ 我相信咧呢啲应该系要多方面咧都要一齐做功夫嘅。我哋细佬哥嗰阵时啊，帮屋企啊，即系买完啲豉油樽啊嗰啲咧，拎翻翻去杂货铺咧。有按金回噶嘛，咁你先有呢個誘因啊嘛，係咯。嗱，咁如果政府咧應該一個全盤嘅計劃，咁今次呢個咧就係變咗喺一個生產者嗰方面咧 嘅一個徵收，或者佢哋嗰方面做功夫啦。咁但係喺嗰個用家方面有冇做功夫宣傳啊，或者其他咧，又或者點樣使到佢更加方便去回收咧？咁呢都係全盤應該考慮同討論嘅。 啊，不過都可能另外一點要考慮咧，即係譬如你去如果係向個顧客徵收嘅時候，咁其實個顧客就喺個餐廳去飲紅酒，咁即係話係咪即係喺個餐廳嗰度就要再做一啲嘅徵費咧？咁呢度喺個成個行政上面啦，又會唔會有另外嘅一啲嘅問題咧？嗱，聽聽聽眾陳小姐嘅睇法啦。陳小姐你好。 系请好啊！ 你好， 因为头先我都我头先都讲咗嗰个按金问题咧。 系 咁，我又听到个嘉宾讲主要系按金啦。因为我想讲下咧，因为你作为即系嗰个 supplier 嗰个供应商，我觉得佢因为我觉得佢玻璃都可以循环再用噶嘛。同埋你好似你话好似红酒咁啊，你可以收佢10元或者15元一支按金啦。咁我一定會拎翻去回收噶嘛？如果你話收1元，我情願掉咗，我都唔會拎翻去回收，一樣道理。因為我哋而家好似我哋而家用開訂開鮮奶咁啊，一定係收按金啊，佢每日嚟收翻我個玻璃樽噶嘛。 嗯。 咁你如果你每日係嗰用咧，因為我哋做開屋企係做開酒樓嘅，我明白，即係每日個啤酒樽啊，係個數量咧係好驚人，個大個垃圾桶咧幾乎可以滿曬一桶嘅。咁你話如果可以係循環再用？你同嗰啲供應商嗰啲supplier咁啊，同傾電再回收，咁你變到佢可以循環再用，嗰、那個環保個性質就唔同。你話攞去再做去其他用途，佢個成本又高喎、哦。咁如果佢嘅回收玻璃樽佢又平，佢個成本可以你一支啤酒可以你降低個成本，大家都好。我根本上你就唔需要話徵收1元，好似垃圾袋1元。咁我有需要我一定要用啦，垃圾袋你徵收1元我都要俾、你2元我都要俾噶嘛。我覺得我覺得用錢去去推動環保，我覺得係唔 work 行唔通嘅。 好多謝曬陳小姐嘅意見嘅。咁剛才都有引述到啦，另外一個嘅環保團體啦，綠色地球嘅總幹事咧，劉志峰咧，佢就覺得即係話徵收1元嘅做法咧係唔足夠嘅。例如有一啲紅酒、白酒啊，個價值咧或者係100元以上嘅，咁呢啲係比較容易咧將個徵費咧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咁啊，所以佢又覺得即係應該係需要視乎飲品嘅價值啦，訂立相應嘅徵費額咧，先至有較強嘅誘因咧，令到供應商係加大功夫推動回收嘅。谭生有咩意见啊？谭生， 你好啊。头先听咗两位听众有啲意见，本来我都想讲，既然佢哋讲咗，我唔再重复啦。其实就系咁讲啦，红酒即系贵嘅，当然几万蚊都有啦。最平嘅我所知20元一支啫嘛，即系有个超级市场啊，即系20元一支。咁白酒即系米酒嗰类啦，最平嘅系几多咧？我买到嘅就系8元一支嘅啫。咁如果你话1+1元嗰个徵費一个比例就系相当高嘅。 每公升1元 吓。唔系每公升1元，咁个比例都系一样嘅啫。因为佢一支都600，超过600cc，即系其实个计个比例都系高噶啦。点计都系高噶，因为8元一支，佢嗰啲系600几cc噶嘛，即系大半公升啦，都已经有。 嗯。 佢都8元一支啫嘛，即系都系国产牌子嘅米酒啦。 嗯。 喂。 系，即系你觉得个徵費水平系太高啦？ 呢、這个一个问题啦，就嗱，我哋头先都上次都讲啦，我哋细路仔嗰阵时都有按樽回樽嘅，其实唔使话细路仔啦，十几年前便利店都有嘅，有啲乜乜奶咧都有得按樽回樽嘅。咁、但系问题而家有好多产品就唔系香港生产嘅，如果回樽咧，可能要起码都要攞翻去国内，咁嗰个运输成本一定系高嘅。但系玻璃樽就唔系定系一定可以攞翻嚟即系做翻同一个饮品攞翻嚟 系吓，多谢晒阿谭先生嘅意见啊！唔好意思啊，时间所限，不过谭生咧嘅主要意见咧都表达咗啦，多谢晒你，唔该林文峰，拜拜。